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。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，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。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， 一切只有音乐。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 不一样的音乐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旅途，我是楚天。我曾无数次幻想过和你相遇的画面，然而当繁华落尽曲终人散的时候，或许多年之后再次见到你，我依旧有按耐不住的喜悦，但是我会尽力的克制，装作平静地说还好吗，仅此一句，然后挥一挥手不做停留。今天的音乐主题，我们曾相爱，想到就心酸。 好陌生，眼眶湿湿的，热热的，你还的手心空空的，冷冷的，你还的最后你走了，听说是真的，没有爱情的火车，我是被遗忘的选择，这一切都是你害的，怎么会怎么会，心碎却不回头，怎么会怎么会，微笑却不快乐，